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四，农历4月30，北京晴见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视察海军机关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余正生会见台商代表并讲话。 习近平向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启动首次会议致贺信。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张德江会见智利国会众议长。 财政部回应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中国足协颁布限制高价引援政策。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要求巴方尽快解救被绑架中国公民。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视察海军机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海军第12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海军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海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瞄准世界一流，锐意开拓进取，加快转型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央广记者李林报道。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海军机关，亲切接见海军第12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和海军机关正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来到海军作战指挥大厅，了解海军当日海空兵力活动情况。习近平对海军一线任务部队十分关心，他通过视频慰问了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习近平先同正在远航访问的150编队通话。 报告主席，150编队4月23日从上海起航。 编队向习近平报告，编队起航一个多月来已访问5个国家，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习近平听后十分高兴。 一方面你们是友好使者，你们更是担负着神圣的使命。 随后习近平又同正在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538舰通话。 报告主席，538舰当面海空情况正常。 得知该部队常年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习近平对他们说： 你们战风斗浪，连续奋战，辛苦了，希望你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感谢主席关怀，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海军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全体指战员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历史重任。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作战需求牵引，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把战斗力标准贯穿海军转型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要坚持体系建设，统筹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统筹近海和远海力量建设，统筹水面和水下、空中等力量建设，统筹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确保形成体系作战能力。要坚持创新驱动，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厚植创新潜力，为海军转型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现治军方式3个根本性转变， 确保海军转型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有序推进，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强海军。 要增强四个意志，坚决维护党央权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习近平强调，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确保人民海军忠于党，践行万里不迷航。各级党委把班子管好，把队伍带好，要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要满腔热情关心关爱官兵，激发官兵扎根海疆、建功大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扬、赵克石、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参加活动。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在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全体会员和广大台商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海峡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我们愿意首先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业，我们将继续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我们也将切实维护台胞合法权益。习近平强调，希望全国台企联再接再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开拓进取，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了参加庆祝大会的台商代表并讲话。他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门给全国台企联发来的贺信，为全国台企联发展指明了方向。俞正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大陆明确一贯的对台大政方针，表明了新形势下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欢迎和支持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政策主张。总书记的贺信内涵丰富，值得我们深刻体悟。一是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持续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能搭上大陆发展的快车，欢迎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业；三是希望全国台企联和广大台商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于2007年，是由大陆各地约300家台资企业协会和企业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德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和深厚友谊，两国建交45年来，务实合作不断加深，双边关系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双方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发展，拉近了两国民众心与心的距离。希望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为推动中德关系继续前行，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加布里尔。李克强表示，我即将应默克尔总理邀请正式访德，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期待通过此访增进政治互信。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突出的背景下，共同发出中德中欧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强烈信号。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部署深入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确定后三年棚改目标任务。会议确定，决定设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再减少一批职业资格，将剩余职业资格列入目录，防止已取消的职业资格死灰复燃，行业协会、学会等不得变相开展资格资质许可认定。会议强调，依法设置的职业资格必须纳入国家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针对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年底前实现全国所有口岸全覆盖，建立进出境申报、物流监控、企业资信等数据共享平台，深化协作共管，推进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将现行货物报关报检串联流程改为并联，探索多环节合一、扁平化的口岸管理新模式，继续清理口岸不合理收费，降低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会议指出，过去八年已使8000多万住房困难群众出棚进楼，要加大督查力度，管好用好棚改专项资金，在商品住房库存量大、市场房源充足的市县，进一步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确保完成今年再开工改造600万套的棚改任务。会议确定，实施2018年到2020年三年棚改攻坚计划，在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兑现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承诺。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智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第11次会议的智利国会众议长埃斯皮诺萨一行。张德江说，中方愿同智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政治对话委员会已成为中国全国人大和智利国会沟通协调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双方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推动中智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中华总商会访京团。张德江表示，香港回归20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团结带领各界人士，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妥善应对各种挑战，保持了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香港社会总体平和有序，求稳定促团结谋发展成为主流民意。中央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香港的发展，希望香港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实现自身更好发展。香港中华总商会要继续弘扬爱国爱港光荣传统，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不断做出新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意见指出，到2020年，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为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央广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7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7起问题，有的借迎来送往之机公款吃喝，有的借学习培训之名公款旅游，有的借婚丧嫁娶之由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有的借单位食堂之便搞超标准接待公款聚餐。但不管以什么名义找什么借口，花的都是公款，用的都是公权，谋的都是私利，必须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端午假期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对无视中央作风建设要求、无视纪律规矩、继续顶风违纪的，一律严肃查处。 财政部昨天对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作出回应。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财政部表示，穆迪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而对于穆迪报告中提到的2018年中国政府直接债务将达到 GDP 的40%，2020年将达到45%的说法，财政部表示，截止到2016年末，我国政府债务总额为27.33万亿元，负债率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随着今后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加上我国 GDP 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供了根本支持。2018到2020年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说， 供给的这个改革，这些制度上的变革，穆迪没有注意到。穆迪只是一个信息来源之一，广大的投资者会以更多的信息来源做决策，科学看待，平常心看待。 针对部分网络直播平台涉嫌违规问题，文化部近期开展了专项清理行动。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文化部关停了包括千树、宣美、夜魅社区等10家直播平台，关闭直播间30000余间，处理表演者超过3.1万人次。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吴江波： 一个就是提供了禁止内容，比如像夜魅社区网络表演内容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暴露出网络表演平台内容自审的能力不够，达不到网络直播的内容监管的要求；二是擅自从事网络表演活动而且内容违规的，像千树这样的平台不具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依法取缔关停。 此外，记者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净网2017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广东、浙江等地已对老虎、蜜直播等10多个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络直播平台刑事立案侦查。下一步，各地扫黄打非办将协调有关部门，督促直播平台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落实24小时监测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即封停，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对违规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 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纪实。 克孜布拉克村是新疆裕民县的边境贫困村，驻村工作队依托省道建起星期六巴扎，引导村民养鸡闯市场。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精准扶贫驻村调研纪实，今天请听第8篇，克孜布拉克村的小鸡银行，采制央广记者张孝成。 克孜布拉克村是哈萨克族村落，村民由牧民转型而来，除了种地养牛羊，喂养土鸡成为当地妇女增收的重要途径。 好了，姑娘，鸡蛋有吗？ 下午5点，驻村干部上门买鸡蛋。塔勒古丽从旧钢筋壶里数出23个鸡蛋，又招呼10岁儿子钻鸡窝掏鸡蛋，一共36个鸡蛋卖了54块钱。眼角已有皱纹的塔勒古丽绽开了笑容。对于塔勒古丽这样的贫困户，下蛋土鸡就是生前的小银行。一家人日常开销和儿子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都得从小鸡银行提款。邻居沙维亚家也有自己的小鸡银行。去年底，沙维亚揣上卖土鸡、土鸡蛋的钱，来了趟出国游，去哈萨克斯坦探望女儿外孙。说起这段经历，他总会浮现出骄傲神情。不过，在裕民县驻克孜布拉克村工作队队长杨志国看来，土鸡虽好，生长期太长，加上村民喜欢坐在家里卖鸡蛋，产业难以做大。 鸡娃不淋雨啥事儿都有，给点水，1天3次。 这几天，杨志国逐户走访，劝说村民饲养生长快、产蛋多的三黄鸡、麻花鸡。 这个那是多少钱呢？ 自己烤的，一个烤那12块钱。 引导妇女规模化养鸡，同时工作队还在村口的省道边建起星期六巴扎，也就是小集市，带领村民走出家门50米，对接市场销售特色农副产品。 杨局长， 你好，贾克斯。 贾克斯，贾克斯，我准备多养一些鸡，贷款行不行？ 看到工作队真心为大伙办事，沙维亚找上门来寻求贷款，希望组建合作社，带动贫困户一起增收。他还打算注册商标，让自己的品牌鸡蛋走出裕民，沿着“一带一路”卖到女儿出嫁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之一，长沙敢为人先，创新发展。央广记者蒋奇、姜文静，长沙台记者雷燕飞，长沙报道。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念红表示， 长沙虽然是内陆地区，但内陆并不意味着内向。长沙对接一带一路，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长沙的转型创新发展关键在于人才。位于湘江西畔的岳麓区，山水环抱，区内更有20多所高校院所，聚集着近30万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空间优势和智力优势结合，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正在成为长沙乃至全国的创新中心。总部在苏州的苏氏实验仪器公司2015年落户在长沙岳麓山大学科技园。市场部项目经理聂祖国，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企业它是个人才层次比较高的企业，从去年2个人到现在19个人，我们里面有4个博士、7个硕士，这几个大学都在这里，对企业的这个像我们这种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人才容易形成聚集效应。 易念红介绍，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既是自主创新的策源地，也是高端人才的汇聚地，总体布局为两河一带一区。以大学科研为主体的东河区主要承担着依托高校进行创新研发、深化产学研融合的功能，人才高地的创新能量释放已经初见成效。 长沙的项目建设可以说呈现出井喷的这种态势，去年到今年，现在长沙引进投资过50亿元的产业项目就有33个，这是前所未有的。 四川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了经济发展新格局。央广记者韩民权、陈俊报道。 在刚刚落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总投资81亿元的中德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签约落户四川德阳，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在四川落地生根。与此同时，一大批四川造也开始走出国门。由中国中车资阳公司研制的四台内燃机车从四川出发开往泰国。中车资阳公司董事长向军说， 我们出口了24个国家地区了，大概有700多台内燃机车，基本上在一带一路我们也是努力加大国际化的步伐。 在东南亚、中东欧，一大批四川企业参与投资的项目建设进入高潮。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邓长金说， 过去呢我们主要是产品走出去，现在呢还推动我们的企业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推动我们四川制造走出去。 今年1至4月，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30.8亿人民币。未来四川将成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西向南向开放的核心腹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 我们已经站在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要更加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精心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金融领域改革创新，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带动和推进外贸转型升级。 特别策划天下英才，今天请听王泽山硝烟中走出的三冠王院士。采制央广记者潘毅。 王泽山最早和火炸药结缘时才19岁。 这是国家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也是强国的责任，我要担当。 火炸药这个名字听来都会让普通人心生惬意，稍有不慎，轻则实验失败，重则性命攸关。而王泽山面对危险却从未回避，由于危险系数大，相关实验都必须在人烟稀少的野外进行。王泽山团队成员杜平形容，在条件异常艰苦的实验场上，王院士却比机器还要皮实。 我们为了这个测试这个弹药的这个飞行轨迹啊，要架那个高速摄像机，冷到什么程度呢？高速摄像机用那个锂电池啊作为电源，开不了机，就是冷到这种程度。就这种情况下，他80多岁的老人了，跟我们这一块一待一天。 在国防领域，各国之间的技术封锁并不是新鲜事，尤其是武器的关键技术更是绝密。王泽山眼中的创新，就是要比别人多想一步。 你得问清楚，你的好在哪？我就不行，你不能凭你再好吗？我怎么能凭你再好？就在这样想。 暮茶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在王泽山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固定的一日三餐，甚至泡好的咖啡也总是忘了喝，冷掉再热，热了又会放冷，但是他却能准确地记得每一项关键技术指标，自己经手的实验时隔多久都能够清晰还原。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王泽山，对科研依旧本着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的执着，只因心中的使命感。 空军一级飞行员李浩 从驾驶战鹰到操作察打一体无人机，始终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改革强军事业，为空军转型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请听系列报道《强军路上的逐梦人》上篇，踏着强军的足迹，采制央广记者吴德超、聂宏杰、马超斌。 清晨第一抹阳光照亮茫茫戈壁，身着飞行服的李浩从容地走进指挥方舱，开始飞行前准备。 保险解锁， 保险已解锁。 这是54岁的李浩改飞中国空军察打一体无人机飞行员的第七个年头。 准备发射条件，准备发射。 报告，准备发射。 无人机具有零伤亡、低成本、长航时等优势，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改革强军大潮中，李浩从内地转到边疆，从空中转到地面，从座舱转到方舱，从舵杆转到键盘，部队驻地换了5次，岗位角色转换了3次，一次比一次条件艰苦。 自己要选定的事，我一定要给他干好了。 发射。 仅仅2年时间，凭着对强军事业的忠诚和顽强毅力，李浩完成了3个转变，实现了无人机对高价值目标的发现及摧毁，标志着空军无人机部队已经具备实时精准打击能力。李浩团队相继完成多次重大演训任务，填补了我军无人机战术运用10多项空白。空军某基地某部政委胡斌， 他为我们官兵在改革强军实践当中，到底以什么样的胸怀拥抱改革，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投身改革，以什么样的能力素质去适应改革等等，这些重大问题啊，他都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4集，王勇下苦功在少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王勇将为你讲述自己1978年考取首届2期少年班的故事。作为少年大学生，他有怎样神奇的求学经历？科大老师用什么考题来面试这些早会少年？15岁上大学又有怎样的特别体验？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22号以来，广西、广东、山东等地遭受强降雨、暴雨、风雹灾害等袭击，给当地群众生活带来影响，当地各方面积极行动应对极端天气。 中国足协昨晚下发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要求各俱乐部规范引援行为，理性投入，严禁通过签署阴阳合同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 河北承德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脱贫致富抓手，带动55万人就业。 2017年全国最美家庭昨天在北京揭晓。 第5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将在今年7月20号到8月5号在新疆举办。舞蹈节将以中国梦想多彩思路为主题，奉献60多场演出。 2名中国公民于24号在巴基斯坦奎达地区遭到绑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正通过各种方式核实被绑架中国公民的身份和具体情况，并要求巴方尽快营救人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绑架事件。 德国柏林警方24号在针对贩毒组织的突击搜查中抓获了4名极端分子，这4名极端分子参与了一些与极端主义相关的暴力犯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一鹏、魏东，主播于方、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